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进度是37到第50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页数是新福教会圣经第914页，94，数字障碍，不好意思，94页，从37节开始读起。路加福音九章37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啊，这又不幸又被拗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把孩子交给治好了，交给他的父亲。众人都诧异上帝的，应该是威容，上帝的威容。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在以下这段时间，能够帮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够听到这段话语，也能够将你的道存在耳中。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耶稣他拣选挑选了12个门徒，我们则挑剔那12个门徒。我们的标准往往比耶稣还要高。那12个门徒，我们承认确实有很多毛病可以挑，福音书的作者也不讳言，他们是12个软弱、懦弱、愚昧、白目、时常不受教的人。然而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就时常批判那12个很差劲的门徒，就不自觉的以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差劲，我们比他们强，比他们好。我承认我自己也不识，就这样品头论足耶稣他亲自拣选的12门徒。这礼拜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觉悟，我们要避免这种失焦的论断，这是失焦的论断。因为圣经的重点是什么？是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焦点是主耶稣，上帝儿子的美善，不是圣经人物，不管是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旧约人物、新约人物的个性欠佳或者道德上的缺陷。圣经的主题不是人的软弱，而是上帝就是要利益借着人的软弱，透过软弱的人成就他拯救的大能。耶稣的门徒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抽象提供我们借鉴的道德样板。他们生活，他们活在具体的救赎历史的处境之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具体一点讲，他们是活在还未 经历十字架与耶稣复活的那段时间。所以我们看他们就好像还在水中挣扎还未上岸的人，是在十字架与复活彼岸那一端的人。我们若我们已经上岸了，我们若一味责备他们不会游泳或游泳的姿势不够标准，我们就不免不够厚道。毕竟我们现在知道的远比他们那时候在十字架之前所知道的要多得多。而主耶稣呢，他自己则很有耐心的引导他们走向十字架，不是吗？主耶稣他容忍这十二个门徒，而他们的无知和他们的软弱正好反映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历程。凡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最终必然会跟随基督上天堂，信耶稣你必得救。但是跟随基督上天堂的人也必然要经过十字架才上得了天堂，也就是否定自我，被这个世界弃绝，羞辱，死亡，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必走的上天之路。这个道理全然的反社会，反动，也违反人的本性，有谁能够懂，又有谁能够接受呢？我们必须想，那十二个门徒之中居然比例还蛮高的，有十一个人也就这样跟随他们的主耶稣上了耶路撒冷，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天堂，这也真算是个奇迹了。他们若在过程中软弱跌倒，若想逃避，若真的很差劲，我们应该说那又怎么样呢？与其批评他们，我们应该赞叹上帝居然也保守我们，我们没有遇见试探就后退了，我们没有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瞎了眼睛，你我今天居然还乐意跟随耶稣，也真算是个神迹了。门徒们越差劲，其实就越凸显主耶稣容忍他们，恩待他们，接纳他们，爱他们。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自己后来会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而耶稣怎么爱他的门徒？他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劝诫他们，责备他们，鼓励他们，一直到末了。就算他们当下不明白，也不受教，也非常的白目，但是他们主耶稣的爱不突然，因为时候到了，在十字架与复活之后，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就要想起他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就要明白了。而他们明白，我们也要明白了，只不过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他们还不明白。第二天他们下山，这是指从登山变相的山下山。下山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迎接耶稣，马可在平行经文提到，那时候有文士和山下的门徒们辩论，也许正在争论门徒们到底能不能赶鬼的事。众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注意这人要耶稣看顾他儿子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只有路加提到这个细节，也不奇怪，只有路加特别喜欢提到这个细节。耶稣之前叫拿因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叫管会堂雅鲁的独生女儿从死里复活，她是我的独生子。她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她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她，难以离开她。马太的平行经文叙述那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恤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马可平 平行经文写，这孩子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都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而且这孩子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扔在水里，要毁灭他。圣经里面少有用这么多的字来形容某一个人，用这么多的字描述一个孩子所经历的苦难。或许那孩子从小就哑巴，无法自己开口申诉他的痛苦，因此福音书的作者就有义务特别为他伸冤。注意路加在此用的一个字，中文翻译是重重的伤害，原文是一个字，粉碎。鬼粉碎那孩子，就如一个女人打碎香膏的玉瓶膏耶稣的头，同一个字。我自己没有孩子，你们中间做父母的更能体会那独生儿子和他父亲的苦楚。做父亲的从小以后看着孩子被魔鬼粉碎，却无法拯救从小就被鬼粉碎的孩子，那人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路加没有解释门徒们为什么不能赶鬼，那马太说因为他们缺乏信心，马可记录耶稣说你们若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就总不能出来。这很有趣，因为才在不久之前耶稣给这些门徒能力和权柄，叫他们可以制服一切的鬼，而他们也确实出去传道制服了一切的鬼。但这不表示他们制服鬼的能力是某种随叫随到的异能。这权柄和能力不是他们自己的，是赐给他们的。门徒们就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识，凭着自己的方式使用这全能，所以他们之前的成功或许或多或少叫他们有一点得意忘形，叫他们以为只要我用对方式就可以赶鬼。毕竟他们已经熟悉了标准作业程序，这也就是现代基督徒那种以为只要找到正确的祷告方程式，上帝就必定听我们祷告的心态。说门徒们不论是缺乏信心或他们没有祷告，其实是在描述同一件事，就是是的，他们试着使用上帝赐给他们的全能，赐给他们的恩赐，但是他们没有依靠上帝，就糟蹋上帝的恩赐，就强夺恩赐占为己有。这解释第41节，耶稣说啊，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读旧约的人听得出来，这是耶和华责备以色列人的用词。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耶稣说这话或许是责备向他求神迹奇事的世代，他也确实责备向他求神迹奇事的人，但在此应该是特别责备他那些小信不祷告的门徒们说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耶稣是责备那些小信不祷告的门徒所代表之不信又悖谬的世代。不论是对谁说，耶稣说话的口气不好，态度也欠佳，怎么那么没有耐心啊？耶稣，不过就是叫你行个神迹嘛，你讲话要这么难听吗？有点伤人哎。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啊？这个问题，这个问号明显的表达耶稣他的无奈和不耐。然而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就以为耶稣说话不够厚道或缺乏耐心。 我们都习惯引用诗人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们却不多为耶稣设身处地着想，他在我们这里忍耐我们要到几时呢？我们没有想面对不幸又被拗的世代，耶稣居然没有说，哦，我受够了啊，这不干了，你们不值得我花那么多心思，你们不配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反而他怎么说？我们的主他怎么说？他之后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指的是等候他的十字架，耶稣的无奈和不耐，其实赤裸裸的表达他的迫切，不是他要迫切的撇下我们不顾，而是他迫切的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他若不耐烦也是等不及的要成就我们的救赎。孩子，你需要安静，不管你发生的是谁。谢谢。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在那本《基督在天对在地罪人之心》那本书里面指出，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基督对我们不是越加的愤怒，反而是越加的怜悯和恩慈。所以他如今在天上有这等怜悯罪人之心，我们就可确定他曾经在地上有同等迫切拯救罪人的心智。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人的不幸和悖谬让我们不要忘了，反而坚定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人舍己的心志。马可，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在那里记录，那父亲那天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回答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中文翻译是你若能信。但是在原文，耶稣是重复那位父亲所说的话，你若能做什么，意思就是你问我，我能够为他做什么。而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在他有什么不能做的？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而谁有信心？谁信靠那赐予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孩子的父亲呐喊，我信，帮助我的不信。而耶稣怎么帮助他的不信？耶稣如何叫那位父亲信？那有信心的凡事都能做的那一位，他说，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了他的父亲。众人就诧异，上帝的中文翻译是大能，其实是威荣，因为这个字是后来彼得说他曾经亲眼在山上看见的威荣的威荣那一个字，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那三个门徒在前一天曾经在山上眼见耶稣的威荣，过了一天，众人借着耶稣的作为在山下也看见了上帝的威荣。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门徒们当时不会想要听耶稣说的这些话，他们会想要多多讨论众人那时候稀奇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是受到众人的认可，展现上帝的威荣，就是叫他们也可以在众人面前夸口的事。哎，我们是他的门徒，哎，但是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应该是门徒们最不想要存在他们耳中的事。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要受难。被交在，也可以翻译为被舍去、被给出去或被出卖。路加在45节特别强调门徒们不明白，因为耶稣刻意隐藏话的意思，叫他们不能够明白。但是你注意，耶稣并不是说了一个无解的谜语，像约约时常讲，我都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他耶稣说话的字面并不困难，不难懂。问题是，人子要被谁交出去？交在什么人的手里？哦，门徒们当时不知道，他们确实无知，但是他们也确实不可能知道。毕竟在十字架之前，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你若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知道 ，right？ 我们知道他，耶稣他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了他。我们知道是他的父将他给出去。我们知道是他自己把他自己舍出去，我们知道，但是并非我们曾经亲身目睹这些事，而是那天不知道不明白的门徒们，有一天他们要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事，而且主耶稣复活之后也会再将这些事对他们解释，圣灵保惠师又会提醒他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包括那一天对他们说的这一句话。然后他们要把这些事写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事。若他们当时不懂耶稣说的话，难道他们不能够问耶稣吗？路加说他们不敢问，马太说他们是大大的忧愁。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太苛刻，因为这其实是形容最人性的反应。他们明白耶稣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成真的，而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也必定与他们自身有关系。这种事你宁可不要问，或你不敢问，因为问多了也没有用。怎么样？这种事问多了，你就会想要回家，你不会想要跟他一起上耶路撒冷。他们不敢问，或许是小心，或者你可以说这是大有盲目信心的表现。他们不问耶稣，反而他们中间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起了议论，争议谁将为大。所以有位注释书的作者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昧的问题。就连我们的三个大姐头都不会争论谁是老大。争论这个问题就有点像孩子们有一天来问我说，牧师，我们中间谁是老大？然后你问我，我才是老大，你问我。主耶稣是当众人都尊崇他为大的时候，讲论自己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的事，他的门徒却彼此争论谁比较大，谁作为大。所以彼得、约翰、雅各之前才在山上看见耶稣的威容，他们前一天才从云中听到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也许正因为那三个门徒在山上得到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自大，就忘记听老大的话，就想要自己做老大。也许山下的门徒们就不服气那三个人想要做老大。人为什么想要当老大？ Why？ 因为人认不出谁才是老大。人只要将目光从上帝威容的那一位身上挪开，就会自己想要做大。人做大就无法尊主耶稣基督为大。 这就是为何你们孩子们，你们不要做老大。马可说，门徒们似乎不敢告诉耶稣他们议论的内容，他们不出声。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讨论什么？或许他们自觉的，这的确有点荒谬。也许他们感到羞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身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孩子，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要知道，当时的人看孩子不像我们现代人看孩子，好像拜祖宗一样。孩子就是孩子 ，right？ 孩子就是孩子，是最无助，是最没有权势，也没有权益，最边缘，最不需要在意的人。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这可理解为，因为这孩子是在我的名下，所以你接待他，或者你因为归在我的名下，所以接待这孩子。按照世界的标准，最小的人是不值得接待的，因为接待没有回报。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因他的名而接待最弱势、最边缘、最没有资源的人，耶稣说就是接待我，上帝的基督，就是接待差遣基督的上帝。这样主耶稣就应许，那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最大的，接待你们中间最小的，看顾最没有人在意的，服侍最不值得人服侍也没有报酬的，这样的人他变为大。而耶稣拣选的那十二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大人物，但上帝的儿子却认同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忍耐他们，接待他们，接纳他们。上帝的儿子没有小看他们。事实是，人想要做大，就必小看其他人。对世界来说，对世人来说，这是最合理的运作方式。只是在你们中间，马太记录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若上帝儿子都没有小看你们，你们怎能小看彼此？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你仔细读这句话，约翰要禁止他，不是因为他赶鬼摩罗用没有效，这是 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或十九章的那个一些冒充耶稣名赶鬼的人，不是的，也不是这个人他不跟从你，而是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这是我们主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了才算，我们跟从耶稣，你若不与我们一同跟从耶稣，就不能跟从耶稣。你听出来耶稣不是，约翰其实在说什么？约翰其实在说，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约翰的禁令就凸显他自作伟大的心，甚至他想要比耶稣还大的心。你先要跟从我们，你才能够跟从耶稣。但是主耶稣对他非常的有耐心。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是说他不竟然与你们是同一卦的，与你们一起，也不竟然会跟随你们，但是只要他跟从我，只要他在我的名下， 他也就与你们是同国的。耶稣在此，我们会说有一个宽容的认知，他的认知跟随他的人不一定会按照某一个人的标准一起跟随他，他也没有要求人要与你们或我们一起跟随他，他更没有说不按你们或我们的心意同在一起的人就是搞分裂或分党，反而他说只要在他名下跟随他的人就应该是彼此帮助的人，那种只要不与我们一起就排斥的心态，那些只要不听我们的不听我说的就算就要禁止也禁止其他人与其来往的那些人，都是极为愚昧的，像约翰那天一样。约翰有借口，他那时候十字架之前他还不自觉自己有多么的无知，如果门徒们自己都无法赶鬼，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禁止其他人赶鬼？那现在有这种心态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借口，现在在教会里那种只要不合己意就禁止，只要不从我们的心意就排挤的人，才是真正搞分裂，才是真正想要大过耶稣，才是真正撕裂基督身体的人。心服的弟兄姐妹，不要做那种人，也不要让你们的牧师做那种人。今天这段经文是路加记录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最后一个段落，下次我们讲路加福音，我们会看到耶稣将定义转向耶路撒冷去，门徒们也必须跟随他，他还需要忍耐他们多时，因为他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耶稣为了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忍耐他们多时，没有当下就撇下他们，尽管他们是的不配、愚昧、无知、自牧自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意的不是门徒们是多么的差劲、多么的糟糕、软弱、失败，好引以为戒。这是许多基督徒读圣经的心态，那看圣经人物，然后作为我们的行为、道德行为的借鉴或者标准。这其实也是非常律法主义的自义心态，以为我们可以比门徒们做得更好。反而我们要在意的是基督的美善，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的虚己。这就是恩典在我们圣徒身上运作的方式。所以让我们留意上帝的儿子他是如何爱人的儿子。那天有一个父亲求他看顾他的独生儿子，上帝的独生爱子就看顾那人的独生儿子，他斥责残害人独生子的污鬼，他把孩子医治好了，他把独生儿子交给他的父亲，同一个字交在人的手里，而他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没有顾惜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爱子，他的父没有看顾他的儿子，反而顾惜谁？反而顾惜我们。他的父没有斥责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就是送他儿子上十字架的人，反而将他的独生爱子交在我们的手里，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的儿子，独生儿子他自己呢？他自己迫切的要把他自己交给我们，为我们舍命。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思想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才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成了人子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儿子乐意看顾人的儿子，虽然人的儿子不幸被谬，但是你的儿子居然认同人的儿子，他居然自己成了人子，他忍耐我们多时，他与我们同在多时，因此我们就可与你同在，称你为父。为此我们颂赞你，也为此我们以你的儿子为大。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